是我的秘密。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我表嫂最近一直不理表哥，表哥就很着急啊，让我问问表嫂到底怎么回事。我表嫂说，她前两天呢看宝宝写的造句，宝宝写说， 周末妈妈去逛街去了，爸爸夸了一个阿姨很漂亮，而且那个阿姨很疼我啊。 最后吧，找来大宝对质，才知道他抄的同桌的造句。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银奇。中国科学家发现神奇半导体材料，良好的延展性和可弯曲性，或可广泛应用于柔性电子设备中。中国科学近日在北京发布了2016到2017中国科学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我国全国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近日，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冰洞里成千上万的冰锥营造超现实的美景。据悉，这一景观是暴风雨造成，由大量的水渗入洞内后，在低温中被立刻冻住。泰国政府日前公布实施延长退休年龄计划，规定未来6年内逐步将政府公务员和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延长到63岁。北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启动，城乡居民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在1000元到9000元区间自行选择缴费标准。北京国税局在近日举办了有奖发票首轮二次开奖，现场抽取的10张中奖发票，每张奖金都有50000元，奖金共计50万元。由李易峰、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出演的电影《动物世界》曝光最新版《剪刀石头布》预告片，李易峰饰演的郑开司将开启冒险之旅。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银奇，感谢收听。 失去点， 年始终你从没有走远，耳边誓言还在回旋，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谁更迭，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 今天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手机信号差，通话时断时续，外拨电话无法接通，总是需要重拨。相信你在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究竟是咋回事呢？通话质量首先与通话环境最为密切相关，在结构复杂的大楼或者是过道、地下室等地，这些位置通常都属于通信信号严重遮挡区域，建议平时要多使用清理工具，清理手机的各种垃圾，随身不要携带太多干扰手机接收信号的东西。来听到下一首歌。 问君知否？问。

像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就像一阵 情缘的情人节，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想念还留在心里面。没有情缘的情人节，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情人节快乐，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把那忧郁的发丝轻解。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好的感情是你们计划中的所有事情，他都想尽快和你完成，即使知道你们还会在一起度过漫长的时光，此刻也不想和你留一点遗憾。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愿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他在乎你的每一个愿望，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吃想吃的东西，不是改天就是现在。 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

宁愿受罪，也不要这放荡。如果你爱我是因为我爱你，别让我恨我自己，你快走吧。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看到一条消息啊，今后北京市公积金提取不需要通过单位经办人办理，直接呢个人就可以通过手机办理了。而公积金缴存和提取等业务呢将暂停办理，而系统升级后呢，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 APP、 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查询个人公积金余额、贷款等情况。好了，来进入下一首歌。 睁开了双眼，遇见你。

这其实是多维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是母亲，然后是子女，又是妻子，到了公司以后，然后又是作为公司的联创，然后又是公司的老板，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多维的一个角色转化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这种角色代入没有转变好，可能也给周围的一些朋友啊，甚至是自己最亲的家人，然后包括公司的员工，有的时候转化转不好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当然，就是这是其实，在对于我们创业过程中也是一种历练。作为女性来讲的话，一个是肯定是自己的身心需要去更加的坚强，因为如果说自己的身心不够坚强的话，我们在面对更多挫折的时候，然后呢也会很难，然后去平复自己的内心。那么，第二个的是，我觉得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那我也是非常非常感谢，然后我的家人对于我们，对于我工作的一个支持，然后包容。那当然，我认为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女性现在走入到创业的大潮中，也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业的女性。那比如说，今日资本的徐欣，我们的用户滴滴的这个就是柳青，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也希望通过我不断的学习，那我也能像他们一样，然后做到这个行业里面的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创业者之一吧。 在采访开始之前，王静波身上就散发着女性创业者的魅力，她专注健谈，也很谨慎细心。作为一个对公做企业服务的企业，我想这也是这个联合创始人带给企业的一些性格特点吧。 因为做 2B 嘛 ，2B， 然后我们是重交付的，然后呢，在客户在过程中的话，对于我们所有的，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度也好，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材料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客户提供，然后这种专业化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所有的后期服务，然后这块客户也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如果我们整个这个服务体系不完整，那么对于用户来讲的话，他的交付然后就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最后然后就容易出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口碑就没有办法做好了。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如果你的口碑一完，那么后面你的客户的复购也就会出问题。那我们总不可能狗熊掰棒子，今天掰一个，然后明天扔一个，这肯定是不行的。对， 成立一家公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公司宝创始人王静波的理解里，企业在创立之初就有太多的辛苦工作要做，更不要提创业之后的艰辛了。作为一个资深创业者，作为一家服务企业的企业，他的建议很实用。 作为创业者来讲的话，我们在过程中然后有几个痛点是也是我们接触了很多然后这种创业者的朋友大家会经常去聊到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选合伙人的过程中，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志同道合的合伙人。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企业的这个创始人团队，那我们也是需要自己去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向高人去靠拢。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积累了这么多用户的过程中，那我们也要给大家然后去提到，比如说避免企业去走踩入一些坑里面的问题。那比如说要关注企业的知识产权是应该从什么时候去关注呢？是我们公司的成立伊始，就是我们在注册公司的时候，就是你在给公司起名字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好你的商标，然后马上就要去进行保护。那么避免你在做的过程中，在比如说你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然后你再去想起来你的商标再去保护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这个商标已经被抢注了。那么第二个，不管是任何一个业务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好我们做这个业务是受哪些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我们这个业务然后是不是我们是正规去运营的。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着急的时候我们再去补位，那个时候可能你的成本也好，包括你的融资的代价也好，那个时候可能给你造成了很大很大的这个痛苦和困惑。 那其实王静波女士在采访过程中还跟我列举了第三点第四点，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为你一一呈现了。谈谈我的感受吧，原来想要成立一家公司要考虑这么多的事情，好复杂，也太不容易了。而想到公司宝就是服务企业做这些准备工作，后续衔接工作等等，我更加佩服这样一个优秀的女企业家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老板总会对一些高光的时刻记忆犹新。想起多年前自己带领团队努力做好的一个项目，王静波神采奕奕。 在2006年，一个十几万的案子，还算是蛮大的一个案子。他们过来之前呢，我们呢是对他们整个这个案子，我们是打磨了3晚吧。 就是几乎每天晚上都加班加那个加班加点，然后去研磨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 PPT 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的公司介绍啊，比如我们的成功案例啊，然后我们的服务流程啊，然后我们在每个环节点上我们都要去打磨，然后去塑造，一直研磨到最后觉得这个方案啊已经觉得彻底是没有问题了以后，那么我们才塌下心来。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心还是忐忑的，因为客户第二天要过来，那时候其实没有说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而且我们当时这个就是因为刚刚这个创业嘛，所以那办公地点相对难找一点，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客户走丢了。那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客户这个就是我们问清楚客户的航班，然后我们那会儿就跑过去，然后去接客户，然后把客户接到公司来。然后呢客户到了公司以后，那时候创业就是我们公司人又不多，但是我们给客户展示出来那个 PPT 的时候，客户当时就吃惊了，因为客户没有想象到我们作为一个咨询公司，而且他认为就是我们传统这个行业，他只是说然后我帮你办一个事情，他原来想到把这个事情觉得会比较简单，但是当我们给他展示出来然后那个 PPT 的时候，客户的眼神马上整个都变了。所以那个方案整个给他过完了以后，客户直接就给自己总公司汇报了，说选定这家没有问题啊。天哪，我们那件事情我们当时，所以我们真正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体现出来我们那几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专业、诚信、经典。那么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用户打造成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然后去打造成我们经典的案例，然后呢服务于每一个客户。那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一直是沿用下来这样的一个处事风格，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 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我是亚威。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想了解更多关于969老板说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金店969官方微信。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却不能多说，对我来说 来说这结果太刺痛，你真的要走，我还能说什么？哦，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什么都没有。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知道你不是真的爱我。当年因为还珠格格的热播，动力火车的当也红遍了大街小巷，到现在只要想起这个旋律，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燕子吴阿哥他们策马奔腾的情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伤感情歌，光是看歌名就能感受到一种无奈的情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再爱